好欢迎嚟到我他差呢条上个礼拜，因为我跑咗马拉松，所以就放咗一个礼拜假，冇出到新一集。 懒就懒啦， 唔系，我星期三， 你跟住你以前咧去到日本都会照出噶，你记唔记得啊？ 诶，以前点同我以前后生啊嘛，虽然三虽然几年前嘅事，而家老咯，老就比较懒咗啲，体力问题啊嘛，跑马拉松。咁咧就啱，今次咧就当简单就系我诶，系成日都俾冇人闹我，唔记得咗自我介绍，我记得。 阿 B 出球咩？ 小直啊， 系啦，咁我啱好咧就上个礼拜咧就我同小直同时去日本，不过我就喺关西，佢就喺关东。你去关、 啊、 你去关 东系啊？好似你同你我同你跑过去喺关西啊？唔系咩？ 唔係有一次係京都馬拉松，舊年京都馬拉松嗰次咪咯，啱好撞一次撞啱 咩啫？我係關西入關西，但係主要同喺關西嗰邊啫。 你今次喺關西 邊？講句啦，即係身為一個宅咧，其實關西真係冇地方好去咯。 嗯，相對地係啦， 相對 係啲聖地喺曬關東嗰邊， 咪咯。 睇先，即係東宅聖地， 淨係祈屋，祈屋都一 大批群啦。 祈屋係唔知點解特別多宅聖地，因為祈屋 前日之前都係嘅，冇話 因為所謂嘅刀心啊嘛，你明啦。所谓嘅新刀心啊， 系啊系啊， 其实有嗰句，你成日听到呢个名字，但系基本上你正常讲你好少去嘅，除非你特别某啲 event， 即系嚟系 睇。我圣地嘅起源都喺奇屋， 都仲系我都仲系讲嗰句啦，即系如果你住新宿咧，而要去呢个东北新干线嘅话咧，去大公转先系最快噶。 系、你不如你喺外面转好过去行山都线嘅，要真 咯。 嗱，系讲咗阿小易先，你今次去日本咩时候？你嘅巴士去好似一平均两个月去一次、啊。 我唔系啊，今次真系特例嚟嘅，因为本来冇谂过 特例啫， 冇谂过呢个时候，因为冇嘢睇，因为点样讲，红叶系冇错，但系点样讲咧？ 红叶关我隐事啊。 我会睇噶，但问题，我上次先去九月先去咗，我冇打日再去多啲详情咁。只可去一次短程咁样咯，咁咩事咧？就话说啱啱个 live 就喺啱啱上星期一18号、19号开，咁我又好彩地咧，即系点样讲啊？有途径可以买到现场飞，咁啊飞咗过去睇咯，就咁简单嘅啫。 边个场啊 ？Tokyo Dome。 哇！ 啊，一个东京后乐园， 真系算系圣地嚟嘅咯，都系 咩？算系一 直头圣地 咯， 唔 系 棒球抛作品必去嘅嗰、那个地方系， 又 系 又唔系， 唔系演唱会，演唱圣地嘅，因为 有好老实讲，有几多套棒球作品有去 Tokyo Dome 啊？讲真， 系咪啊？ 我哋呢几处，我哋大部分睇嘅棒球作品都系高校棒球 啊，系 最多咁同 Tokyo Dome 冇乜关系， 最多甲子园啫嘛， 咪就 系 咯， 俾尽你好啦，去咗跟住嗱。咁你买你睇第诶睇日睇日第几日啊？ 第二日， 我要去晒两日。 一早已经 plan咗去，我都想去，但系好似点样讲啊？我始终个人觉得咧，唔使特登走晒睇两日咯。其实有啲浪费咗个行程咯，叫做 个 show 点咩？个 show 个 show 本身啊，哇！ 唔系先，你系乜嘢 show 先？ 呢个 Love Live Love Live 就真系冇必要睇晒两日嘅，因为通常两日都唔会有太大分别。 即系主要嘅表演唔会争太远，系真系啲，反而系啲细节，可能啲单 即系点解会点会咁问？点会咁讲咧？因为其实另外一个大钟啦，即系 I 妈嚟讲咧， 系咁嗰边人多嘛？ 因为人多啊，佢真系可以做两日，连 要排队啊嘛要。 咁变咗你真系值得要睇晒两日嘅，甚至乎三日啦，有啲情况系。咁但系 Love Live 始终你九个人，你通常都人齐啦。讲真，咁真系冇乜必要睇上。 唔系真系争佢啲单体歌或者啲三人团体小团体歌嗰啲。 因为嗱，三人组嗰个咧，其实之前喺函馆嗰个演唱会搞咗啦。嗰、那个咧，因为嗰个函馆演唱会好妙嘅，佢就系打住就系小组演出。 系啊系啊， 就只系最后嗰两只歌系全齐晒，而家全部都系三人三。 你可以你唔系主演唱会就可以咁样玩啦嘛？ 咪系咯， 你而家点样？ 你喺端度玩啲咁嘅嘢咧，好大镬噶，知唔知？ 系啊，你即系唔系话咩懒神成嗰啲，即系点样讲？好似嘥咗咁大个地方， 就 系 咯， 叫做 即系嗰次，因为之前 咁你 fan meeting 嗰啲可以做嗰啲噶嘛？其实就讲 咁唔同嘅，你始终 即系有大型嘅玩法，细型嘅玩法咯，叫做 你去一端嘅话，最紧要重点已经系去到就系你冇办法坐满去场先， 坐满晒咯， 爆唔系 顶到都爆啊！ 唔意外咁之前， 但系你坐山定系坐边度啊？ 哦，我就好彩，佢位都都算唔错嘅，即系又唔系喺个场入边，即系地下草场嗰位嗰位。 我坐草场。 啱啱唔系 咁好， 系草场后边个看台第二排。 O K 咁， 都靓啦，讲真。 系啊，即系基本上，如果个波即系打反球打中，即系打出嚟嘅话，有机会中招嘅嗰个位。 哦， 系噶。 嗰、那个位 啊，嗰个位未必有咁易中招，反而再高啲先。 系高少少，但系即系望即系我系。 一嚟呢个位就贴住边嘅位置 就。 嘅， 如果 个 棒球手打中咗之后跑，我会见到佢跑过嚟嘅。 会见跑过嚟咯，系啦。 系啱啱二队同一队中间啊，本队中间 sorry 讲错。 又或者甚至乎见到个外野手喺你面前跳高接波。 啊，讲错系啊，我 sorry 系三队同埋本队 sorry， 我成日讲错，黐线。 O、okay。 系走翻去嗰个位，冇 临走翻去 嗰个，系啊，嗰个就少啲，嗰个难少少。 嗰个真系少， 嗰个位 难少少。但系如果以 live 场嚟讲，算系靓。 系咯， 系啊，我系啊，我记错。 个台都系喺本垒嗰边啫，系嘛？ 本垒系啊，即系我喺 咁啱咯，即系近，算近咯。呢度 侧系啊，系啊， 系咯，算近。 同埋个 orchestra， 佢今次有偏安排咗有队小型嘅交响乐团。咁、就喺本企喺本垒嗰度个场嘅中间啦，当然就咁我所以就望得好清楚啊！嗰队交响乐团， 我即系你去睇交响乐团，唔系睇啲内衣嘅。O K， 啊唔系咁唔系嘅，咁两边都睇到嘅。其实因为条啲中间有条天桥噶嘛，啲佢哋会经过嗰条天桥走过去本垒嗰位噶嘛。同埋佢场中间有通道，可以佢会有啲花车嗰啲咧。佢跟住啲唱歌，系啊，唱歌嗰时会 坐住架车绕唱一周嗰啲啊嘛， 系啊，咁样咯，咁所以啲即唔系成场都净系睇荧幕咯，即系都有机会可以望。 你嗰个位冇必要成场睇荧幕啊嘛，咁近。 有啲点样讲，细微嘢可能要睇。 真嘅，因为始终咁多期都颇啊系。 系啊，即系有阵时佢啲 close up 嗰啲，你睇翻。 即系嗰啲啫，即系你唔得全场啦，即系你个位已经全场睇荧幕，咁山顶啲人点算啊？ 系噶，山顶真系冇办法噶啦，唔睇荧幕根本望唔到咁系。 今次有唱曲目有咩特别嘅？有冇特别曲目？ 冇啊，咪新歌咯，咪就之前发现咪有新歌。 反而系有冇特别 guest 啫 ？guest 啊，哦，个点样讲咧？音乐家 星雪二人咗舞蹈冇嚟。 有啊，有嚟到， 因为佢之前 系循例地嚟咗啊，系咁讲。 嗰两个循例噶啦，系嘛？ 因为上次第三失啦，已经嚟咗 啊。因为圣雪人早上次喺潭馆演唱会，大家期待紧唱翻嗰首，唱翻 阿 Green Power 啫嘛，都系。 结果冇唱啊，似啲人 O 大嘴就吓。你两个打住两个，你挂你即系演唱会挂住你两个， 咁咪翻 live 同佢唱翻咯。 系啦，大佬冇嘢，佢点似样？嗰时啲人已经 O 晒嘴嘅就系。 咁冇啊！依家结果 four live 即系啱次，咪又咪同佢唱翻咯。 但系要唱系唔唱收唔？诶唔唱，大佬观众反面嘅真 系。反而系谂唔到个音响监，系咪音响监督嗰个叫做加仁达也？系嘛？即系 Love Live 系列嗰啲配，即系动画版啲。 算系佢 P 咯，我谂系嘛。 音響嗰邊咯，可能即係我覺得係都有少， 但應該唔係個音監嗰啲個位，印象中，因為音監唔係做配樂噶嘛，其他即係做真係做音響噶嘛，其實係咯， 好似係定係 poster 嚟嘅，成日我唔記得咗炒名，我炒名， 應該 poster 有佢啦，即係做啲加藤啦， 係啊係啊， 嚇。最红啦！呢几日睇 Facebook 又 系啊，因为佢咁样出场，跟住中间间场嗰阵时做演奏，咁咪啲人开始咩咯，即系留意佢咯，问佢即系推边个啊，剩嗰啲咁样咯，哔哩吧啦咁样咯， 就系噶啦，因为始终你啲幕后人物同埋呢啲更加唔系一好特别嘅角色， 主要咪成日出咧， 系啊， 即系最紧要你又咪唔识佢。即系又咪未听过呢个名，但系佢又咪成日出现， 知嘅，喂，同埋系意外地靓仔。通常嗰啲，唔系因为话后啲，你谂住都系大叔大叔样噶嘛，都系 配乐嗰啲嘢。你除非你去 到，今时今日唔系噶啦，话俾你听。 唔系除咗配乐，除非你去到嘅阿卡洛神嗰种级数，嗰种级数就笑样就要戴笠住个纸袋喺上台，大家都欢呼嘅。但系本嚟讲真系靓仔就数啲嘢一样嘢。 应该咁讲啦，出得嚟嗰啲有边个唔靓仔咧？有边个即系或者有边个唔市正嘅？冇话好靓仔。 唔系，除非即系我头先嗰个咯，除非去到阿美蒲游记啊、卡洛神嗰个句咧， 即系音乐啊，即系作曲编 嗰 level， 去到嗰个 level 咧，大家系唔会介意笠纸袋或者戴面具嘅。问题就一般嚟讲，系靓仔音乐人，梗系杀食啲噶啦。 吓， 话一年头睇即系 一年头过去样噶嘛，你同以前即系喺后边啊嘛， 靓仔靓女好重要嘅事嚟嘅呢个系， 啊系 依年头年依年好残酷嘅事实呢个系， 喂八叔咁嘅样都要出嚟啦大佬， 八叔其实唔算太差嘅， 即系咁讲咯， 八叔系食少啲啦，你减肥啦你，你瘦翻啲， 佢瘦咗就唔系呢个 style 噶啦， 系咯。 佢 keep 住啦，其实知唔知啊？ 阿伯叔系 你一个样嚟噶， 阿伯叔系 佢唔瘦得噶， 起码瘦，起码减翻一 个。系啊，主要其实我觉得即系比较有新意嘅地方就系话，即系佢平时佢以前间场唔系咩嘅，咪喺度播啲短剧咁样，即系大家喺度套下租啊，即系。 但系咁多年都系咁咧，冇新意唔掂噶。 当然啦， 嗱，同埋今年佢哋系终于又 即系 算系白， 系新沙嚟讲，即系阿葵唔系第一次咯， 水 泉 今年水泉重返红白啊嘛，佢同 水泉第一次 啫嘛， 唔 系 系秒事啫，上次系 动画水动画组，因为今年就佢同刀剑男子就一个独立嘅， 但系佢嗰个 special guest 啊嘛，即系算唔算重返可以倾？ 但系就 系 起码佢 其实 因为你以前真系 嘛， 以前真系参战啊嘛，你呢次系 special 啫嘛。 但系对 NHK 嚟讲，佢之前 Netflix 个搞到颇为麻烦。咁我佢今次能夠以一個叫做因為特別 corner 俾佢嘅，其實算好好掂噶啦，已經 都 OK 嘅。 唔係因為今年紅白幾啲戲咁，紅白同阿少年就搞到一塌糊塗， 嗰嚿啫嘛，佢係 嗰邊啫，係嗰嚿嘢嘛。 係連紅白，因為紅白呢幾年 咪算佢好彩咯，開之前出事 係啊， 佢當年咁開完先出事，你仲大鑊。 不過房產之前嘅 level 有力更加嚴重好多，因為。始终你去咗一个叫 乜都系东 政治级嘅嘢系啊， 政治咧去 人哋都系喺东度搞啊， 我仲东啊，系咯。 即系你讲你话偶像团体呢嘢个小事啦，不过都系嗰啲红白今年睇唔睇咧？都睇噶啦，应该 点我都睇噶啦。 系啊，有点都会睇下嘅，睇佢点样。唔系应该就系有咗上次 过年唔通红白有乜好做？ 咁做啲白痴過年節目嘅，日本一到年尾 有隱笑嗰啲啊， 係咯， 咁咪咯，唔係啊，嗰啲好多人睇嘅其實，佢隱笑節目其實係即係應該講就係其實 挑戰你 下，唔係 keep住係一批有種支持你㗎，年尾咧睇呢個隱笑節目啊嗰啲咁嘅過年咧，嗰啲就紅白點解越嚟越少人睇啫？其實好多就係俾啲咁嘅節搶咗啫嘛，連即係嗰啲人你冇乜特別明星，你咪歌手， 咁你啲嘢做咗耐，你冇個格式都冇變，咁自然有會換嘅，呢個真嘅。 唔係有時紅白有一樣就係你歌手夠唔夠勁啫嘛。 点讲咧？但系好散嘅，其实我又觉得，即系你 主流有一批，跟住你其他可能其他即系 indie 嘅有一批，咁可能即系点样讲啊？即系你主流想继续吸到客，但系 indie 嗰啲你咪咩咯？即系我基本上嗰啲就唔会理咯。 嗯，讲翻个 show 啦，除咗嗰首经典名曲之外，仲有咩特别嘅曲目啊？今次 其实都系唔系好大好大路，即系 大路 嘅礼唱，又即系特别。點樣講啊？由咩咯？由 first set 唱到 fourth live 咯，即係每一個 live 都有走隻曲噶嘛。 嗯，主題歌實唱曬噶啦，唔使問你啦。講真， 都未必可能會抽起之前一二嗰啲。 未必噶，呢啲去到呢啲大嘅 show 就通常唱曬啦。 今次即係表演上就好似冇 first live 咁突出咯，因為 first live 有個咩噶嘛，即係重演動畫打關鬥嗰個環節噶嘛。 哇，好危險啊，大佬！當初喺電視做呢個動作時，大家已經話 係啊，驚噶，真係嗰陣時 要幫住講，你唔好亂嚟，大佬。 幾驚佢真係會真係中途退場啊，大佬！ 哦，即系你估你真系今年快乐战队嗰个 X 啊？ 魔战士啊， 唔系今年快乐战队嗰个快乐 X 个演员系打滚得好叻噶嘛？ 系不过又真嘅，即系平均嚟讲就好似印象中 Aqua 实真系比 Muse 班人好打啲嘅， 后生啲。 后生少少， 后生啲，同埋即系啲动作系劲啲嘅，应该即系感觉。 个编舞嗰度系真系大胆咗嘅， 仲唔系应该咁讲？ 即系玩咗好多，即系啲肢体动作嗰啲好犀利，即系你冇翻咁上下体能。 好嘅，正唔使讲啦。吓，净系一个男条外奶拉啲细细所有部分。 冇错， 冇啊！你开头 嗱朱来咁跳喐唔到咧？ 你跳马嗰度都系啦，开头。已經有嗰個跳馬動作嗰度， 一個藍條外拉將 Muse 嘅運動員拉低曬，而一個小鐘有失，將成個 Aquas 嘅運動員拉高曬。 冇錯， 唔係小，我都唔係小工，我都係 Ebo 本人咯，其實係。 唔係嗰下跳多 小工都算 唔係小工係運動一流嘅。 係啊 ，OK 唔係，但係真係有印象，其實反而係 Ebo 人輸嘅，其實。真系担得起Aquas呢个位， 因为其实佢选角，我选呢打其实佢喺呢方面咧 新花市是真係好，真係係係有有一號嘅。講緊就係你而家睇翻，即係我唔好話而家回頭睇翻咧。 肌肉， 肌肉係 係新田圍海。 新田佢係有做有呢打氣勢嘅。 係當然啦，唔使多講啊！即係點樣講啊？新田係一種啊，伊邦樹另一組咯。 係咯 ，Image 係同埋啊，伊邦係。 但係經過咗今次之後，大家就係記住不熟咯。 啊，當然啦，即係啊齊人珠下。 唔系，讲你可以 嗰个真系，唔系真系点样讲啊？佢好识，即系点样？佢啲点样讲啊？好惹人讨好啊！嘅点样样？ 哦， 即系有阵时可能佢自己都唔觉意，即系咁样做咗一下之后咧，系成场都点样啊？轰动，即系 有时冇意识嘅有啲嘢 系。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佢唔系专登 嘅，冇意识你救嗰下嘴，但系嘴系嚟嗰日正之前佢。 寻日、 哦、之前嗰日 嗰个阿尼莫奈偷袭阿恒树啊嘛，系咯系咯。 因为 嗰个系真系又系唔知，但系突然间俾人喺后面偷袭。 唔系，事后有解翻话嘅，即系其实系预咗要嘴大只， 但系 原本系预借位嘅。 吓系啊系咯， 点知佢坚系车 啊嘛，系啊， 即系仲要留埋个 mark， 记住系留埋个 mark。 换咗三支后都留喺度。 冇错， 呢啲嘢佢 唔系呢啲嘢先系咩啊嘛？即系其实个 group 里面即系 唔系应该有 个人就睇，即系 演唱会睇现场就系有呢嘢就系 拉啲花碌 呢啲嘢， 哈碌嘢咯，叫做 即系有第二期来爆肚咁样。 系啊， 你唔系啊？因为 live 就好关注呢样嘢啊嘛，古人精怪。 好啊，边个阿 Ruby 阿嗰个系啊，跟住喺度博扮家姐啊嘛，卜啊嘛，喺度。 嗰啲嘢睇 系咯， 即系几多钱系张飞？ 几多啫？正常飞好似8000-9000咁差唔多。如果正常即系用正常方法，因为我系 package 嚟嘅， 合理价咯。 package 嗰个咧其实都贵嘅，3000-3000+港纸， 差唔多啦。 但系连啲咩先？ 两日住宿， 差唔多， 加埋早餐， 哦，差唔多， 差唔多啦。 住边度啊？ 哦，住呢个爱荡山，有冇听过啊？ 唔係，但係正規酒店嚟嘅咯， 正規酒店嚟嘅， 咁 OK 啦。 但係喺近工啲鐵塔嗰邊咯， 唔係 都 OK 咯。 唔係間房 O 唔 OK 先？間房 OK 嘅，其實我滿意，係唯一唔滿意係唔知個冷氣發生咩事咯。 咁呢個你唔好彩啫，但係唔係好簡單嘅啫。你呢邊好處啲定太子好處啲？ 冇俾我呢樣嘢， 即係淨係間房。 應該喺呢邊嘅啦，唔使 多。係啦， 就 係咁嘅價錢。 咁你就係呢個價錢咪差唔多？ 唔係咁，你真係。正常酒店嗰個 level 嚟嘅，呢個又冇得講嘅，即係你嗰啲就真係，即係你左縮右縮，即係將啲嘢壓到最低，梗個質素梗係爭啲㗎啦。 即係仲要你近鐵塔其實唔差㗎啦，講真， 係 都仲算市中心啊。 OK 啊 ，OK 係行遠咗少少啫，鐵路嗰度又係啊，因為唔緊個酒店唔緊站。但就好在啱啱隔篱就 NHK 港区嗰边真系少晒 NHK 博物馆啱隔篱就 咪好啊！依啲我又自己去睇 ，OK 啊！啱啱咪因为喺隔篱上咗山走去睇咯。 点啊？有咩好唔好玩咧？嗰度 点样讲啊？有睇呢个8K 红白咯。好似系我唔记得边年，好似系 睇下出声 2013-2014年，好似系 唔系即系嗰8K 4K 你分唔分到睇下出声 8K 4K 我分唔到，但系即系我见到啲毛孔好犀利，即系点啊？即系基本上现晒形嘅。 你应该就系你个电视够，除非你起码要搵个埲墙摆个电视啦，起码 投影咯。佢都玩投影嘅， 但系你投影8K 就相对应该差咗啦。个话真，你投影机始终打折扣噶嘛，其实 系，但系即系都睇到都好犀利咯。其实叫做同埋佢有啲咩咯，之前嗰啲大河劇嗰啲服裝，有套咩啊？篤機係嘛叫？篤機嗰件衫 出嚟， 冇啦，唔敢睇啊，算啦。 啊，有機會我都睇下先。因為今嗱，我講有冇睇過？有冇睇戲啊？今次 咩戲啊？ 因為入去戲院睇 戲啊，今次冇啊。今次其實個行程都有少密，反而就去咗科文社嗰個。 你三日啫嘛 ？total 咩啊？ 你哋 total 三日啫嘛，係嘛？ 其實係兩日半， 即係三日兩夜咯。 系啊，因为第一日我好夜好夜先过到去。 你三日两夜做咩？一日去睇 show， 你边有时间啫？讲真。 系啊，咁我大概讲啊，嗰三日做咩？第一日基本上我晏昼先出发，我好虾条嘅。第一日就即系谂住去到瞓觉算噶啦。 即系天黑先入京噶咯。 系啦系啦，点知咧？原来发生一件小插曲，就咩事咧？就系话原来咧攞飞咧要喺第一日攞嘅，星期六攞嘅。 哇！ 即系我逼住第一日要已经去东嗰度换飞。 但咪冲住去咯！你原本冇预噶嘛？ 系啊，我原本谂住坐 SS 出慢慢出去噶。 点解又坐本线啊？ 我本线都得嘅，本线买我都得嘅，冇问题嘅。唔系咁结果咪死死气要买 Scala， 咪坐 Scala 过去咯。 咁 Scala 而家真系快嘅又。 咁你行北总梗系啦，一条直路。 系咯。 不過都係衰噶啦，即係你入到市中心嗰邊都係要搭馬鞍噶啦，嗰、那個舊車鬼望法。 京城個問題就係話俾佢聽呢個問題噶嘛，其實 係啊，唔係係好在好在好在嗰陣時新幹線留咗條路出嚟，如果唔係佢邊有得用嘅大佬。 今次我自己就走咗去睇國美騎場版、 啊， 我一落機，因為我自己今次嗱，我就去跑神户馬拉松嘅，咁、 啊、 就表就 OK 啦。咁 你睇咗戲先去跑馬拉松啊？ 我落機睇啦，因為佢、 okay, 因為神 唔使找數啊， 晏晝一點鐘先可以登記啊嘛。咁我十點鐘去到東，我十點鐘去到大阪市啦，咁冇嘢做嘅咩？ 其實有時間啱數嘅，你如果你跑完，你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噶嘛？ 係啊，當然啦。 你派人冧计咁点算咯？ 咦，等我喺边度睇下车站定系？ 唔系，大阪站梅田站附近嗰间都系嗰间。 Season Theater 定系 U 定系 Toho 啊 ？Toho 唔系 Toho， 咪 Toho 七 Toho 嗰边。 系因为嗰间系， 因为两间大噶嘛。上次我就喺车站楼顶楼嗰度睇。 我去嗰间，我住行远啲嘅，要兜行颇远嘅。佢系嗰度唔知上七楼嘅， 十一楼啊。 系咯，睇就睇。 最高就 系江美攞今次企下纪录嘅大合集。 五十人声优啊！ 五十五个，虽然我知道有一两个系婆，唔系有一个系我纯粹攞紧旧配音嘅，应该系泽城美雪，即系个吴音啫。 O、okay. K， 因为应该嗰时放产假，但算系理论上 咧，偷出走你掹出撇除佢都 系啦， 都过。 咁啊，顺便讲下江美剧场版啦，喺度讲几句啦。今次咧，其实咧严格嚟讲咧，就三分二嘅，应该咁讲就系江美剧场版今九十分钟咧，就只占三分二啫，剩翻个三分一，请睇翻普心黑渠组嘅第37集， 又系咁啊？ 唔系，重点唔系剧情就冇连贯嘅，系名场面需要补救，因为 九 一九九十分钟，有好多名场塞唔落去，即系话所有歌迷一齐唱戏，一齐唱名啊，摆 pose 啊，跟住玩无双吹飞敌人嗰啲咧，电视九十分钟唔够摆，所以即系搬喺电视版摆搞，同埋将几个啲歌迷之间嘅前辈同现役嗰啲互动嘅嘢咧，都系唔够时间，如果系摆埋喺电视播。即系话你想睇成晒最经典嘅咩？成班前辈同后辈一齐互动啊，摆 pose 啊，吹飞敌人呢啲咧，请睇电视嗰37。 系咯， 睇完之后 真系惨， 唔够时间放 咩药？ 我啲敌人真系惨， 咩 M 五十五今啊 乜大镬个 Y 打嗰啲啊，大 系咯。 嗱，今次咧其实长版简单讲句做咩？公野无双，因为公野一个人玩由头玩到尾，佢系咁 大奸角啊， 佢做反派。 系咯， 佢最前， 我就系神。 佢做咗一个怪机角色咯，一路喺度用啲阴阳怪嘅声调去讲江美嗰台词，嗰招牌台词。最擅长嗰啲角色， 吓， 又一个，一咧就剧情简单就系 Nikon F 二相机变咗条妖怪，然后就一路又系由一冇飞咁，再系咁吸收其他江美嘅记忆，咁佢江美就要说服佢讲翻记忆翻嚟，就咁简单啫。 OK， 由头打到尾。同埋今次双主角嘅江美，今次双主角嘅佢真系好似就系初代二人组，再加埋新一代嗰五个系双主角阵容嘅，即系唔系话好似以前咁样，所有啲前辈咧做布景板啊，帮抬轿，而真系前半咧就黑白双杀，占几重气氛嘅。 啊， 后半月就系泡泡组嘅玩法， 即系剧最前同最后啊，中间嗰啲俾人分开咗啦。 合理咯，大佬。 正常 啊，你唔通即系五廿几个都系主角咩？点做啊？ 唔系，我预咗一定有。 同埋今次好啲啫，今次因为佢大集即系成村人嗰度咧，用 CG 悭水悭力，因为 CG 嚟处理几十人嗰啲大混战咧 ，CG 系比较简单嘅。 系相对地 容易好多， 运镜容易咯，其实最主要都系 运镜容易啊嘛，大佬你以前画呕泡噶，以前你处理， 你就画咗个棚之后，跟住啲运镜就佢只 用 CG 计数容易计好多，哇佬呕泡啊以前 OK 嘅，今次入有啲想中意角色即系就摆我即系嚟话系公主组咧就摆咗电视版啲对白啊。而另一个最受欢迎的寡心组咧，就摆喺剧场版啲对白比较多对白，所谓比较多即系话，一般都话一句两句嘅三至四句嗰种。 吓， 咁战队组啫，战队组咧就电视版多啲对白。 嗯， 喺剧场版就系睇先，剧场版就多啲系海产组啊嗰啲。分即分得平均嘅，佢考面嚟分得好平 均。总之分得早，跟住 分电视、啊、电视嗰两集摆几个，剧场版就摆一堆。咁咧你加晒佢咧，就所有前辈都有气氛啦。我江美系我东影喺计算点样将近五六代五十五个江美里边 只平分喺有一个半钟头咧，我觉得系好厉害。 O K， 谂唔系你咁计数，好谂到头痛啦。 好难嘅，即系用普通话最新最旧咁样，跟住中间嗰啲又点样分组咁样去咧，都系。 系啊，所以系几大件事啊。 咁我讲埋先啦。咁我第一日就基本上去攞飞，攞完飞之后又翻去瞓，攞酒店成啊，系中间走咗去转出入园，夹硬走过去吓。 仲要你上咗塔王添 咩啊？ 即系要你上埋东京塔添，去到咁近。 东京塔啊，冇去啊，结果都冇去到，最尾都即系时间安排上就拣咗足地，拣咗丰州嗰边。咁第二日做咩啊？第二日就 live 之前嗰日啦，即系 live 之前嗰日啦。咁嗰日即系早上就去咗排方文社展。 嗯， 系啦，其他 啦，先 其他啦，冇啊，咪嗰堆即系历年人气过嘅漫画作品，跟住啲动画讲佢动画化嗰啲嘢，同埋我觉得最惊喜其实反而系一啲点样讲啊？佢一啲以前停咗咗，即系已经之前创开嗰阵时点样讲啊？即系比较冷门啲嘅漫画家嗰啲作品都有 show 出嚟，因为佢得意嘅，即系佢除咗介绍漫画家介绍作品之外咧，佢有一个四格嘅，就即系庆祝即系为咗呢个十五周年嘅展去做，即系每个即系有份参与嘅嗰啲漫画家，无论系人气嘅、冷门嘅都好，都画咗四格，就去即系就呢、這个攞呢个十五周年做主题，咁就去画咗个新嘅原创四格出嚟，咁样咯。 嗯， 系啊，即系变咗，除咗睇佢啲硬，即系以前啲作品之外，仲有啲新嘢喺度咯。 Okay， 同埋有啲画插画嗰啲都系新画嘅。即係為咗呢個展專做畫翻出嚟。 啊！我又去咗因為我即星期一咧睇完馬拉松之後，聽日我只腳攰，我唔想去咁遠啦。平時因為坐火車隔啲遠距離，今次留喺大阪冇地方去咧。咁見過，因為星期一因為日本咧啲博物館啊嗰啲地方咧星期一放假嘅。 嚇！ 咁我成個大阪裏面咧，我就只要京阪神咧就得火車博物館係冇放假星期一，結果就去翻咗多次 咯。咁睇一睇嘅，即係如果真係諗唔到有乜地方去，火車博物館一個 好翻兜喎，你記住。 唔係，記得翻兜嘅，其實好多嘢睇嘅。即係你講，因為 未將上次未睇曬，或者急步想睇唔睇唔切啲，咪再 即係其實。 但我想問下，大阪個大啲，定係大宮個大啲？ 大阪大啲， 大好多。Okay。 因為嗰個係日本最大嘅火車博物館。 唔係，因為其實大宮嗰個真係車廠嚟嘅，其實係車廠各一部分出嚟。 其實咁 做展示嘅，但係京都嗰個係即係除咗車廠之外，佢本身有個啲動力車嗰個點樣嗰個主。個車庫啊， 係啊，車庫， 即係個有傳送車庫，有傳送車庫喺度，變咗個特，即係除咗即係大之外，即係本身車庫大噶嘛，你都知一架車都成十廿米，咁佢就個車庫做個半圓形嗰度嗰個地方都成。 如果中意睇蒸汽火車頭咧，嗰度真係 係啊！嗰度成架蒸汽火車頭擺咗個車庫度，咁就咪啲人影咯。好過癮，有轉台，我唔記得轉台可唔好似可以用得㗎，我唔知。 唔得，有幾部攞出。 好似係有 demo 可以俾你示範。 一坐嘅。 係啊， 有 即係邊種個蒸汽火車可以俾坐？ 要坐嘅大井川算啦，唔好煩啦。 都係啦，即係 去咁遠啊嘛。唯佢大井川嘅火車頭又唔係依種火車頭咧， 代表湯默士嘅大鑊啦，咁就。 唔係都唔錯嘅，即係如果你求其想體驗下少少短程嘅，即係佢由個博物館去到東去行到喺東京京都火車站嗰度少少，跟住再兜翻轉頭。 不過提翻少少啊，其實日本仲有好幾部蒸汽車頭仲行緊。 銀河鐵道咯， 係啊 ，ICR 咯，即係銀河鐵道。 加埋起碼嗰陣有三四部起碼㗎。 係咯， 我都坐過。咁樣我喺 亞 館，即係只不過就真係你要專登去咯。 好平均㗎啲，好似日光好似有。 我最近都去日光， 比较有名就是东京铁道，就是东京那个所谓叫做火车卡里 面有大部分都是期间限定的，即不是全年都有的。 大井村就好像全年。 是少有，好像唯一是大井村我印象。 是啊，大井村是全年都有的。 大井村是真的全年，其他地方就真是限定。 因为他靠那个来咩来咩。 因为 中 咩嘅 啦。 因为中兴铁道。 点解要 因为中兴铁道那个卖点就是他的火车卡里面有个暖炉嘛，被我烤鱿鱼嘛，那是冬天的啦。系噶，咪真好正噶，坐住一个搣住鱿鱼，又睇住出边啲横风横雪咧，好过瘾噶。 即系 你肯食鱿鱼嗰阵味就冇问题。 即系嗱，咁样讲啦， 你唔中意咁啊就大镬啦。 咁样啦，我公平啲讲啦，即系我未去过名古屋嗰个咩 Linear 铁道馆，我都想嚟紧都想去。但系即系如果你系东同西呢两个比嘅话，我真系 prefer 京都嗰个嘅，西嗰个嘅。 多咗去睇。顺便讲下就系，其实咧有人介绍过嘅，大阪自然史博物馆，大阪自然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咯， 系啊，咁咧佢就喺都系御堂根线落车嘅，就喺个公园里面， 最大賣點就係 近邊近邊度啊？近新沙橋定邊度？ 唔係近係最差唔多去到漁龍根線南路最盡頭咁滯噶啦。 我即係仲要過天王寺再南， 係再南下 嘅。 最大賣點就平300蚊啫，同埋都幾多嘢睇嘅，因為佢有啲有恐龍化石啊，有一條好巨型嗰啲鯨。 又係恐龍， 恐龍你去邊度啦？ 唔係一條好巨， 你去福井啦。 唔係，我最福井5000蚊啊，由東京去福井坐車坐。 你北陸嗰時先去啦。 唔係一個咧就係，我最大賣點翻嚟就係佢冇唔使入場，喺自然喺嗰個博物館門口嗰條好巨型嘅鯨魚骨標本， 嚇 係好壯觀嘅嗰條鯨魚骨。里面仲有漫画啊，啲资料同埋啲动植物嗰啲资料嘅，几个人嘅，最紧就系平，300蚊行下冇所谓嘅。 O、okay、K 啊，咁通常你啲贵少少个1000蚊都唔奇，1000甚至2000都唔 系啊。但系佢三百 平就算 了，几个人噶行去冇乜位咁得闲。 系咯，如果你坐铁嗰度，如果你预算你自己坐得多，可以买张入票添。 系啊， 好似800平日600蚊加800蚊啊嘛，系咯， 系咯， 你坐3轉都回咗本咯，如果入票系咯。 好啦，咁今次差唔多啦，因为 其实我未讲完。 仲有啊，喂，咁都讲紧啲咁 样，你不断咁打断佢，知唔知？ 系啊， 唔好意思啊， 唔系我补充少少，有好几点嘅啫。第一点就系、是，即系去到现场系好幸福嘅，因为基本上个麦饭咧就开到演唱会完嘅。 哇，咦咁好啊？ 系啦，即系就算你 day one 去你冇入场咧，你都可以去隔篱，即系啱啱喺个东外边。 进去麦饭咯。 系啊系啊，即系基本上佢你唔使任何钱任何成，总之你行埋去俾钱。就買到 咪係咯， 只要佢未買曬嘅話， 咁好多時你日本就係你唔去 live 都去頻密反噶嘛，啲人係 啊，唔係現場最好地方咪一定充足嘅個物資嚇，即係就算你去日本， 屌你過香港咁樣擺少少喺度當係嘅， 咁你唔知佢又買啊嘛，大佬，咁佢又唔敢入得多，香港好慘噶，你又知你要知道，唔係你就算日本 live view 都未必啲嘢未必齊噶都。即最好就梗係你去到現場就去現場啦，應該同你都講啦。同埋第二樣嘢，店嗰度早提早買定。我今次笨咗，今次 點啊？ 啲 A4 店缺貨， 合理啊，合理啊，俾人掃曬咯。 係啊，因為啲鋼管基本上啲鋼管大家都起碼攞兩三支嘅最低限度，即有啲槍狂嘅，甚至即十幾廿支都有嘅。 咪就係咯， 所以 一手五支鋼通常 係啦。即如果要店嘅話，提早買定啊，唔好去到臨場先買，就是這樣。 系啦，咁差唔多啦，因为马拉松，因为我反而冇嘢讲，因为我今次去专心跑步，今次真系好专心啦，连 咁冇嘅，同埋我讲埋咯，去咗足地， 终于去咗足地，冇搬到嘅，台生一次， 唔系系足地过鱼市场，即系汤鱼嗰个地方， 搬咗啫，搬咗啫，但 系啦， 场外市场，即系我食餐嗰度系冇搬到嘅， 连好旺场添， 因为阿平野文咧，佢自己讲，喺佢个网址都话嘅，捉地场外市场系冇搬到，你想探我老公，因为佢个老公系喺捉地开白鱼噶嘛。 哦、 你探我老公咧，你系唔识嗱探我咧，系唔使去。 咁今次主要我都系去捉地啫，丰州我都系顺路经过嘅啫，都系。反正都 丰州都几难顺路到噶，你点过去？ 点样讲咧？即系系有谂过丰州，但系丰州系排第二咯，即系我意思。 即系咁讲，但系丰州咁偏僻，你点顺路啊？其实 顺到噶啦，你 要顺都顺到嘅。 你要坐有落丁线。喺你行路啦，你行路可以唔使坐遇啲冚冇眉嘅，都四个字都去到。佢话，但系我就算啦，我就俾8-9英佢啦，留到380多英。 唔系，应咁讲就系，当你要信咧，就一定信到嘅。 系咯系咯 系咯，你唔信嘅话就 最麻烦系真系佢要坐遇啲冚冇眉啊！如果你唔想行路过去嘅话，即系你最近嗰站系有落丁有丁过丰州站噶啦，其实系。系啊，你铁路都仲可以有啲几日票几日票嗰啲，但系点样根本咪真系要俾现金喎？唔系 ，sorry。 好彩如果可能好似冇任何 冇啊冇啊，临海线都仲有张东京 Y 港关 巴士咯，系咯， 系啊，三日嗰张咁都仲可以坐临海线， 系咯。 但临海线都去唔到个地方噶，都要过 都有名丰州系有够偏僻噶嘛？ 系啊，有名坐过桥过翻去行翻条桥，啱啱隔篱嘅啫，其实一丰州转弯就有名嘅，其实系。即系所以展示场， 但都系嗰句啦，你唔系嗰啲日子，你连展示场都唔会去噶嘛？你记住， 咁梗系啦，正常咁又唔系方便，又 就 系咯，车费又贵， 真系 噶，即系你唔好话嗰边人，你台场都唔想去啦，调翻转，你唔系为咗佢睇嗰独角兽噶嘛？ 我出去咗台场添啊， 就嚟唔使去嗰边啦，又且俾一可冻啦嚟紧， 系咯， 啊。 不真系真系去望一望我就望完冇件咁买就算嘅走啦，即系唔系陪 friend 我都唔会去嘅，台场应该嚟紧我估。 所以就我仲会用行心去丰州啊，真系犀利啊！ 系啊，唔系咁咪抡完抡完足地，你见我时间都一两点先过到过去，我都顺便睇下咩样嘅就都系， 咪一个 food court 咁嘅死样咯， 系咯，一个街市，一个普通街市， 一个零钱街市死样咯， 好咩咯，大佬完全冇中风味咯，大佬我翻足几算咯，真系 你想点啫？就系、是、嗰句 系啊，起码真系即系除咗个市场之外，附近仲有啲寺庙啊，嗰、那个寺庙都得意其实。嗰、那個本源寺，多多啲本源寺，佢咧係話係寺廟，但係個風格非常之西洋嘅。 我知邊度，因為嗰陣我行去捉地嗰時一定經過、那個。 係啊，你銀座，如果你坐入碧谷線嘅話，一定會見。 係因為你出站嘅時候一定經過嗰度嘅。 唔係，你可以坐咩嘅話？大江湖噶嘛，唔一定坐入碧谷噶嘛。 因為我因為碧谷線，因為我冇法南千住嘅話、 啊，正常就碧谷嘅。如果出信號去嘅話，其實啱嘅。 咁、大致上仲有冇？ 都係咁多啦，係 咁多啦，係啊。OK 啦，咁下次。咁下次喺年尾C95嘅话，我应该讲埋睇埋拉德剧场版。 咁啊，靠你啦，呢、這个就可能系咯。 哇，好难讲，点知到时会又飞噶你出嘢？ 你难讲， 你知嚟噶。 我谂啊，下 你近啲三月飞过一次， 你又咧我讲嘅话又飞啦，佢 就系咯。 下年啦，下年再谂啦。 下年一个月后啫， 就系咯， 都系啊，但下年再谂啦。 好，咁下一。个礼拜真有咩再谂啦，因为下个礼拜我俾我屋企有啲事，所以可能未必有，未必可能有请定假先嘅。好，咁下一个或者下两个再见，拜拜。